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在节目的开始，首先还是要跟现在正在这个下班路上的朋友啊道一声辛苦了啊，终于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下班了，另外可能有很多朋友在家中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除了收听我们的广播之外呢，同样也可以在微博或者易直播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视频的影像，以及大家我们为大家来准备的一些视频的素材哈。 嗯，这个今天我们排一个什么样的榜单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上周六啊，有一个很多这个游戏迷非常关注的一个赛事，哎，举办了，在北京举办的哈。 嗯，这就是英雄联盟的全球总决赛第七赛季啊，也就是我们所这个经常会称作 S7 这项比赛，今年的这个英雄联盟的全球总决赛也是第一次落户到中国来举办，最终的决赛的地点呢是在北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哈，也是啊，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电竞的比赛啊，第一次走进像鸟巢这样规模的场馆哈， 对， 确实也是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嘛，其实电竞我们都知道近几年非常的火哈，很多的这个比赛啊，包括也造就了很多这优秀的选手啊俱乐部啊出来，也有相应呢自己圈内的这种明星效应哈，所以呢这场比赛最后还是引发了一个很大的轰动的。其实对于很多的喜欢游戏或者说喜欢电竞的朋友来说啊，这个在线上看比赛是一种经常的观赛方式，因为现在电竞的比赛呢一般在这个直播平台上或者在游戏的系统内部都会有一些直播的视频画面啊可以看，但是到线下看一场电竞的比赛，看几个小人啊坐那儿打电脑，然后在大屏幕上体育场大屏幕上看这个比赛的赛况是怎么样的，这种体验相信对于国内的大部分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的新奇的，尤其是这个 S7 总决赛在鸟巢这样一个 大场馆 里来办哈，现场效果会是什么样的。哎，这个上周六办完那场总决赛之后啊，我听也是有一些朋友去到现场哈，说真的是没有想到一个电竞比赛这效果会这么的震撼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啊上周六这个 S7 总决赛的一段开场的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除了有这个周杰伦啊在比赛开始之前这个献唱之外，因为他本身也是自己啊也是一名骨灰级的英雄联盟的玩家，另外呢还有非常炫酷的一个 AR 的效果哈，现在如果大家看我们的视频的话马上就可以看到这段开场的画面是怎么样的，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 S7 的一段开场的主题曲的演唱，包括这在当中看视频的朋友能看见，包括这个现在听广播的朋友应该也能听到刚刚有几声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巨龙的吼叫哈、 嗯、 这个就是在开场的时候也是啊主办方专门设计的一段 AR 的特效啊，这个龙不是说这个实体的龙就在这个国家体育场鸟巢里边飞扬，都是通过这个 AR 的这个技术制作出来的那种效果、嗯、但是相信很多去鸟巢看过比赛的朋友啊，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验的还并不多。 嗯，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赛事啊，在鸟巢举办，也是给这种赛事，然后往这个真正的体育的竞技的一个正规的比赛又往前迈了一步哈。因为现在这个我知道，传媒大学应该是已经开设了电竞专业， 嗯， 就专门去学习这个哈。然后慢慢的，它也是会变成一个越来越成熟和越来越完善的一个体育竞技的赛事。 嗯，没错啊、嗯。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着这个上周末刚刚落幕的英雄联盟的这个比赛，跟大家来盘点的就是那些根据游戏改编出的精彩的电影作品。哎，其实也有很多。 嗯， 因为其实说到游戏这个话题呢，相信每一个朋友啊，只要这个这个大概是80年代90年代生人，就80后90后或者甚至现在00后啊这一代人，游戏是大家从小到大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嗯， 每个人可能都是对某一款或者某几款游戏有一个特别的感情啊，比如说英雄联盟其实也是这样啊。为什么第一次在北京来举办这么大规模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啊，这个票就是一票难求，甚至翻了好几倍啊，卖到这种天价。所以说这种游戏其实啊已经是深深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了。 嗯， 而心目当中都有一些非常喜欢的游戏产品。那么根据这些游戏产品就是再往下延展出来，哎，就会有一些非常衍生的其他的品类的产品出现，比如说电影电视剧， 嗯 啊，都会有过，比如说大家可能小时候都玩过的《仙剑奇侠传》，可能每个人都玩过，后来也是改编成了很多的这个影视剧的作品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盘点几部根据游戏这个 IP 所改编出来的电影作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呢，这个游戏啊，相信很多朋友都玩过，叫《极品飞车》。 对， 也是改编成过电影啊。赵爽应该是昨儿刚看了， 嗯，昨天补了一下啊，嗯、然后感觉确实是一部游戏改编的电影，就是你在里面能看出 怎么讲 很深刻的游戏感，因为游戏像这种赛车类的游戏哈、啊，其实大部分都是你去选择一辆自己喜欢的车，然后选择一个自己去选择一个主人公， 嗯， 然后你再去跟别人去竞技，就其实它是一个竞技类的游戏嘛，所以它不是那种偏于剧情的，所以就是我看整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觉得它的剧情是偏弱的，然后从头到尾呢都是这个车在那追来追去的，可能对于真正的赛车爱好者来说哈、啊，会觉得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因为它每一个过弯呐、啊，然后每一个技术操作呀，都有这个就是都有门道的吧、 嗯， 哎，但是如果说不是赛车爱好者，然后而是这个电影爱好者的话，如果光就这部电影来说，其实是挺枯燥的，我觉得， 就是说它的这个剧情偏弱啊，但是说你如果喜欢这款游戏啊， 嗯， 因为极品飞车也是出过不少代了，从1994年正式发行开始已经出了13代，共17个作品啊、 嗯、 也可以为是经久不衰。如果玩过几代这个游戏的话，也可能会去看一看，哎，这个游戏改编成电影它会怎么个拍法啊，讲这个什么样的事儿啊，它把我们游戏当中的那些场景那些车这个什么样的呈现的方式啊，哎，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去看。但是如果是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极品飞车》这个游戏，如果光看这个电影的话，也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电影可能哈，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剧情方面，可能还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嗯， 因为其实啊，我这个看《极品飞车》出电影上，我当时也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汽车电影非常多， 嗯， 比如说最有名的《速度与激情》啊，每一个系列在全球都是大卖哈、 嗯， 基本上都是能到这个当年全球电影总票房的前几位啊，大家对这个品牌已经很认可了。包括其实之前之后有很多好莱坞的大片全都是跟这个汽车相关的，比如说《变形金刚》里头啊，这个《变形金刚》各种啊汽车人也都是通过汽车来变的，汽车元素很多。那怎么在这个这么多的汽车题材里边，哎，这个竞争力脱颖而出，就是必须要借助一些外力了。你说这个所谓游戏改编、游戏 IP 改编影视作品这种方法，就是其实就是借助外力的一个办法。 对， 至少我能够吸引这些游戏的死忠粉或者说骨灰粉， 嗯， 哎，来我这看电影，对吧？ 对，嗯。但刚才论论其实也说了，像《速度与激情》系列也是很典型的哈，就是说几个赛车手之间的一些故事， 嗯， 但是。我倒是觉得《速度与激情》系列它突出的是情， 嗯， 就它突出的是几个赛车手之间的兄弟情， 嗯， 然后包括他们之间那种男女之间的这种恋情，还有这种在生死时速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他们之间那种感情，这个做得非常到位， 嗯。 但我觉得《极品飞车》虽然里面也有这样的剧情，它是一个应该是犯罪题材的影片哈， 嗯， 但它里面也有这样的剧情，可是总觉得在那种冰冷冷的机械下，就这种情做得不是特别的到位。 嗯， 所以呢可能有一部分电影爱好者会觉得这部电影尤其是游戏改编的电影就是它的机械感十足， 嗯， 但是它的这个情其实没有那么的动人， 嗯 所以会让人看着很有些枯燥并且乏味哈。 嗯对，尤其是像赵爽这样，之前你应该是没玩过《极品飞车》吧？ 对， 我也没玩啊，我玩过，好像是， 嗯， 玩过一两代啊， 嗯， 一两代产品。但是这个电影我没有去看。 嗯， 相信如果很喜欢这个游戏的朋友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哎，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出来。 嗯， 所以为什么今天这部电影只排在我们榜单的第五位啊？确实，作为一单独把它作为一个电影作品来看的话，还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啊。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极品飞车》当中的这个片尾曲啊，也有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片段啊。我们马上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极品飞车》这个游戏IP改编的电影作品啊， 嗯， 是怎么来呈现的，一起来听一下。 哎，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今天排在我们这个游戏改编电影榜单第五位的作品《极品飞车》的片尾曲啊，是由林肯公园来演唱的。其实在这儿也是想多说一句啊，林肯公园这个乐队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主唱在今年啊不久之前是刚刚去世啊。 嗯。 其实他们对在很多的游戏啊，或者说游戏改编的电影作品当中，经常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嗯。 比如说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英雄联盟》啊，有一版的这个主题曲也是他们来演唱的，包括之前很火的游戏，比如像《魔兽争霸》，比如像 CS， 当中啊，林肯公园都曾经有过演唱哈、啊，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哈、啊，就是说这个乐队它整个的这个唱法呀，或者说它制作的一些感觉啊，跟这些尤其是跟男生喜欢玩的这种游戏啊，还是比较贴的。 对，跟这种电子竞技的非常贴合哈、啊，这种感觉。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是这个《生化危机》的主题曲哈、啊。其实我们说到《生化危机》这个电影，我觉得当时我记得刚刚出的时候引起的轰动还挺大的，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有很多人都争相去这个影院去看这部电影哈、啊。虽然说当时我没有特别喜欢这个游戏，但是我觉得它改编成电影之后呢，还是有一些可以去关注的地方哈、啊。 因为这个游戏哈、啊，这个电影改编的游戏吧，它这个改编啊，说是改编，其实是一个重新创作的过程。因为它这个《生化危机》不像是其他，比如说之后我们也会提到的像《魔兽》啊这种电影呢，它这种游戏呢，它本身是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世界观的。而《生化危机》呢，它因为作为发售1997年发售的一款游戏啊，它当时的几乎没有什么情节的设置在里面。比如说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经常所说的现在很火的一个大家都在玩的一个游戏绝地大逃杀吃鸡啊，就是一堆僵尸向你扑来，然后你作为一个这个主人公，你的第一视角，从你的第一视角当中啊，你突破重围，怎么在这个突破僵尸的这种封锁线啊生存下来。其实是一个这个生存挑战类的，但是当中剧情的这个部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弱的。而在电影当中呢，他就把这个整个是借助了游戏当中的一个背景哈，但是剧情方面完全是自己虚构出来的一些人物，包括这个剧情，包括几个人类在一起啊，怎么就这个这个抵抗僵尸的进攻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完全是电影重新创作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部啊，与其说是游戏电影改编的游戏，倒不如说是重新创作的一款电影出来。 但其实我觉得这种有一个故事底色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些游戏哈、其实改编成电影的时候，你起码是有一个基本的预期的。因为不像说刚才《极品飞车》，像那种是属于有点竞技类的这样的一些游戏啊，其实它是不是很好改编成电影的。因为它的底色的故事性本来就不强，但《生化危机》其实它作为一个游戏来说，它本身的故事性其实就要比那个就之前我们说那部飞车的这个故事性要强一些，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玩家也是很期待说这部电影改编出来，它的故事线会把它就是做成什么样子啊？因为我们知道游戏里面的故事线相对来说会比较庞杂一些哈、因为它你有一些这个选择性嘛，所以它会比较庞杂一些。所以这部电影总的来说还是可以，但不过它的剧情上面，我印象当中还是有一些小的缺陷。 小的缺陷啊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完全自主所创作出来的，受到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些限制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其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一下，其实这部电影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生化危机》电影哈、它的第一版的这个《生化危机》是拍摄于2002年，那么之后呢一共是拍了六部哈、第六部《生化危机》的终章是拍摄在2017年，也就是今年刚刚上映。那么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这六部电影啊一直能够拍下来，就说明他的票房成绩应该还是不错的，就是说观众还是比较认可的。否则的话，我相信电影制作公司包括投资方在拍完第一部之后就不可能给你钱去拍第二部了。 对 吧。 其实像这种游戏它已经有一个自己完整的 世界观， 嗯， 然后他再把它拍成电影，其实就是在用电影的手法把这个世界观给呈现出来， 对， 其实是很容易拍成系列电影的。 嗯， 我们下半段要说到的另外一部就是魔兽， 嗯， 也是啊，我们看魔兽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它一定有二三四五六七， 对， 因为它简直是一个太庞大的世界观了， 嗯， 就通过一部电影绝对是展现不出来的。 对，没错哈，这个之后游戏改编成的电影啊，这个作品还有很多啊，刚刚是为大家推荐了两部，分别是排名今天我们榜单第五位的《极品飞车》，以及排名在第四位的《生化危机》啊。后面呢还将为大家来推荐三部啊非常优秀的这个依据游戏改编成电影的作品啊。我们先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咱们也稍事休息，咱们马上回来继续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咱们稍后再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为了没有战争而战，谁有勇气让血流至那河畔，那大河岸，我们不停折返，这是最后的战役，你给我硬起来冲，早就没有退后的路，过你有什么拜托，你是最后的希望，把各种天降把团结的力量和平来降，不管你多强大，我们一样在我们老张，或许只想想如果理想想回家，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这场胜利也带回家。战斗为了荣誉而战，人民一起从不闪躲，面临死亡缠斗，忘记恐惧感受，依然咆哮。 哎，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 FM 98.2 AM 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酒吧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盘点的一个榜单哈，今天活力榜的榜单就是那些根据游戏改编成的经典的电影作品。 嗯， 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两部，刚刚下半段一开始刚刚为大家放的这首哈，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听出来的，这就是电影魔兽的中文主题曲，由热狗来演唱的，叫做背水一战啊。 嗯， 说起魔兽呢，其实啊这个游戏改编电影啊，我相信对于很多的魔兽迷、魔兽的玩家朋友来讲，应该是期盼已久的事情了。 对， 终于呢这个愿望是在去年，也就是2016年成真了，有很多朋友也都抱着这个期待走进影院去看了一下。因为说实话，刚刚我说那两部《极品飞车》和《生化危机》啊，改编电影呢都有一些创作上的难度哈，这个创作的难度比较大的，因为要重新基本上梳理出来一个故事的线索。而魔兽的这个难度呢跟他们恰恰相反，就是魔兽的这个线索啊是不用自己这个梳理出来，因为它线索太多了，你怎么给它整理清楚，怎么化繁为简，哎，这是比较困难的，跟刚刚两个就有点不一样。刚刚是化简为繁哈，你必须给它丰富起来。魔兽是你怎么给它化繁为简，给它事儿讲清楚啊。但是上映之后我看了很多朋友也褒贬不一，我知道赵爽也去看了啊。但是令我很意外的是，你作为一个不是一个特别这个热爱这款游戏的玩家去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你感觉怎么样？看明白了吗？大概 看明白了， 看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它的电影呈现已经超出了就是我的期待，因为我期待没有很高。就一般来说，像这种这么庞大的世界观的一个游戏哈，就是它改编成电影的时候，肯定是想讲的故事有很多。 对。 那么就要看这个导演或者是编剧他的思路了。我首先第一步要讲什么能让玩家能看得明白的同时让非玩家也大概知道说到底我在讲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第一步从讲故事这个事儿来说，他讲的是成功的，就是对于我这个不是资深的玩家来说也是能看明白的。还有他的这个电影的呈现其实打分应该也是比较高的，就是说他整个的呈现不会说让这个玩家一看说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他的吐槽点也不是集中在这个上面。所以我觉得魔兽当时我是在影院看的嘛，就是看完之后我总的来讲就是说觉得还是超出了我本来对他的那个期待，可能也是期待值比较低。 因为确实为什么期待值比较低哈，我猜测啊，是真的游戏改编电影它还是挺难的，因为毕竟啊这个游戏能够做到改编电影这一部的游戏啊，它的玩家数量都会非常多，而且作为游戏它一定是很成功的，才会有制作公司去想到我们把它改编成为一个电影来做哈。如果是一个这个本身玩家就不是很多而且不是很出名的这么一款游戏产品，可能不会有人想到去改编成电影的，一定是很成功的。那么作为很成功的游戏，我们把它用这个电影的这种手法进行再呈现的话，就很容易让喜欢游戏的玩家们感到不满意，就是说哎呀我玩的时候觉得这那么好那么好，你们为什么要瞎改，你们为什么瞎拍，怎么怎么样的。 对， 很难。其实想做到大家都满意是一件挺难的事儿。但是这个魔兽呢就已经做得比较的不错了，像赵爽这样没有玩过的都会觉得哎看着觉得还可以。对于玩过的朋友们呢我也是听到啊有一些声音说还是有些地方觉得不满意，但是大部分的朋友都觉得哎看这部电影还是这个算值回票价的一件事儿，因为可能大部分人，因为其实游戏改编电影啊都有这个属性在，就是吸引的主力的人群还是这个游戏的玩家，让他们来看。像我当时去看魔兽这个片子，我印象特别深，我看的那场哈，在影院当中，这个当这个魔兽世界出品的公司，就是魔兽世界这款游戏的出品公司暴雪公司的那个 logo 出现的时候，全场就开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了。这因为大家这个可能玩这个魔兽这个游戏的时候啊，对这个 logo 都已经很熟了哈，每回进游戏的页面之前都会看一下。所以说到卖情怀，魔兽啊这个电影卖情怀应该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也是一个大制作啊，也是确实投入了很多的成本，从它这个特效包括制作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不是简简单单糊弄过去的，还是下了一些本儿的啊。所以今天呢，也是来到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三位哈，就是为大家推荐这个游戏改编的《魔兽世界》。马上呢，为大家推出的就是我们今天榜单排在第二位的作品。这个作品啊，有点可怕，说实话哈。 对， 我们在这儿也是先提醒一下，如果正在 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没有看过这个片子，如果想看的话，要这个先去琢磨琢磨自己心里的承受力够不够，在我们这个未成年的朋友是不建议看这个片子啊，可能有一些这个血腥暴力的成分在里边。这个片子呢就是寂静岭哈， 嗯， 当然作为一个游戏改编电影来讲，不管是从游戏的这个层面还是从电影的层面，都是一款非常优秀的作品哈。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也是准备了一段这个在电影里边的主题曲啊，也有一些电影的片段，我们先来稍微放一点哈， 嗯， 感受一下这个游戏改编的电影作品寂静岭。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寂静岭》这部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些原声啊，刚刚赵爽也是说这个原声带都很经典啊， 嗯， 很好听。 就是其实它的这个原声做的，因为它是一部恐怖电影嘛，其实恐怖电影它的音效和音乐对于电影的这个成功来说，可能会占的比重非常的大。 渲染那种气氛， 对，就是气氛不到位，就整个你会觉得很好笑。我真的有看过很好笑的这个恐怖电影啊， 嗯， 就最后乐的主办方都受不了了那种，就是 都受不了。 对，就是确实是寂静岭在这个音乐和音效的这个制作方面啊， 嗯， 其实是做的非常出色的， 嗯。 影片其实我没有太大的印象了，但是论论刚才说这部电影很恐怖哈，啊， 很恐怖 ， 真的很恐怖。 是哪种？是心理恐怖呢，还是说这种？因为恐怖电影也分很多种类型嘛， 嗯， 有一些是给你带来一种心理恐怖， 嗯， 有一些它会制造一些很恐怖的东西，比如说头发披到前面去啊， 嗯， 然后照镜子突然有个人头啊， 嗯， 然后眼睛背到后面去了呀之类的吧，嗯，就是你觉得它是哪一种恐怖的？ 我觉得这两者啊，就是你刚刚说到这两者都包含了， 嗯， 都包含了，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寂静岭这款游戏呢，它本身就是应该是叫一个生存恐怖类游戏， 嗯， 啊，可以归到这一类里边去。那生存恐怖类游戏它做的啊成功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其实让每个玩家就已经可以感觉到啊，真的是很恐怖了。 嗯， 啊，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这个《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啊，就在玩哪一关的时候，我当时就真的觉得很恐怖。但是《仙剑》这款游戏，我们不会觉得很恐怖，但是当那个场景就会觉得很恐怖了。然后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它改编出来同样会感觉很恐怖，就是因为它这个氛围啊，渲染的特别的好。 嗯， 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啊，这个第一是因为它的这个原声音乐啊配的这个整个的情绪气氛非常的对，再有呢，就是它整个的电影当中的场景啊，每一个场景都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疏离感， 嗯， 就是说换句话来讲，我们看到那个人物在那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的会替他感到说，哇，这一大片茫茫的雪，就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其实也看了一些啊，在视频直播当中也看了一些这个电影的片段哈、啊 嗯、 每个片段就是这个人物啊在这个场景当中的体现都是离摄像机非常远的啊、 嗯、 都感觉人物在这个世界当中感觉很渺小，而且随时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攻击呀、啊、威胁呀、啊、包括啊后面也有一些画面，就是刚刚你提到的第二点，就是在这个人物的造型上，包括整个的特效上，故事的情节上设计也是很恐怖啊、 嗯、 有一些这个鲜血呀、啊、包括这个披头散发呀、啊、披到前面去啊，包括突然就出来一个什么呀，就是这种在恐怖片当中惯常的恐怖套路也是有的、 嗯、 所以这两者都做到了，我觉得他在就是渲染恐怖气氛这一点上来说啊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嗯， 啊这部电影也是诞生在2006年，有很多的朋友都把它作为还是游戏改编电影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作品。 对，其实它是那种包括这个整体的画面质感啊，还有整个的音乐的打造啊、 嗯、 甚至后来很多朋友都是听过寂静岭的音乐、 嗯、 但是没有这个看过它完整的影片啊，甚至没有都不知道它是游戏改编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成功了，就什么时候这个游戏它已经被弱化了，然后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电影作品，我觉得从这个电影上面来说它是成功的。 没错、嗯、 但是如果说这个电影看了还是觉得找游戏当中的影子，那么游戏相对来说是成功的。 对，没错啊、嗯、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寂静岭我相信现在可能啊对大部分朋友来讲，听过这个电影或者看过电影的人可能比玩过游戏的人要多啊、 嗯、 这个荒凉的小镇啊给人那种压抑而且孤独又随时会遭受攻击的那种威胁感哈、啊、在这个电影当中可谓是淋漓尽致了。如果、 嗯、 有朋友感兴趣的话，觉得自己心理能力还行，而且您满18岁，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未成年人我们是不太建议哈、 嗯、 在这个未成年的情况之下是看这部电影的啊、 嗯、 或者实在觉得有意思的话，可以去这个找一下寂静岭当年的游戏版本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可以去试试啊，如果找的话也可以来玩一下啊。是今年排在我们榜单第二位的作品，就是寂静岭。马上呢来到今天我们榜单第一位，哎，我们看到一直播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在说啊，说这个异形人说的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说寂静岭这个作品哈、啊 嗯、 马上这个第一位的作品呢，说实话我个人认为是在刚刚我们说到的所有的这个游戏改编电影的产品当中啊，难度可能是相对最小的一种类型了。 对， 就是 RPG 游戏。 对吧， 就是自成一个故事。 对， 剧本哎大的脉络基本不用动， 都已经有了， 都已经有了。 然后你玩游戏的时候，你就是在玩主人公。 对， 嗯、 没错啊。这个剧本方面完全基本不用动，包括这个剧情情节的设计方面，游戏啊，如果是非常受欢迎的，你基本上也不用动。 对 啊，按照我的这个，反正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吧，经验来讲哈，就是如果一个成功的这个游戏 IP 这种 RPG 类的，比如说《仙剑奇侠传》这样的这个游戏，你在改编它的时候啊，就千万别改的很多， 对， 你越改越肯定没有之前好， 对， 对吧？ 而且就是玩家本来是喜欢这个故事， 嗯， 才走到这块游戏当中去 的，你非把这故事换一个故事， 对， 对吧？ 这个时候很多玩家就是不接受的了哈。 嗯，包括这个最终幻想哈、啊、最终幻想15啊，这个游戏跟电影也是一直同步在出啊。我记得当时我好像我在小时候玩过最终幻想7啊，但印象已经不太清楚了，后来一代一代7、8、9、10、11、12、15啊，这一版也是在近几年达到了一个顶峰啊，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啊，是叫王者之剑。我们也是为大家找了一段这个最终幻想15的游戏的主题曲啊，有一些游戏的画面在，我们先来共同的回顾一下这款非常好玩的游戏《最终幻想》。 Stand by, stand by, darling, no. 听到的是来自于《最终幻想》当中的啊这个游戏的主题曲。 嗯， 我刚看在我们的这一直播平台上，一行人这朋友也说啊，说刚才说的那个寂静岭不大敢看，尤其是晚上更不敢看。 嗯 啊，但是这个《最终幻想》这一类的，包括 RPG 的这种游戏啊，其实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适合在晚上玩的。 对， 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作为这个游戏当中啊，你操控主人公来这个一点一点的打怪升级、走迷宫，然后呢跟这个主人公一起哎趟这个剧情啊，让剧情慢慢往前推进，哎，仿佛哈就真的有一种你就是他进入到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中，跟他一起去冒险的这种感觉，对吧？ 就是你有一种带你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对对， 尤其是剧情越完善的，就好像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会玩《仙剑奇侠传》， 嗯， 然后当时我是属于那种游戏玩的特别渣的那种人， 嗯， 但是我 仙剑怎么能玩的渣一点？你跟我说一下，老死是吗？ 就是你打一个小怪兽，有时候在山洞里面，你遇到一些小怪兽，你都要打很久才能过去。对， 就使劲得存盘，又死了，读一下吧。 但是我锲而不舍的，就是去打，嗯，就只是希望那个主人公可能想看到他那一段经历啊，或者怎么样的。 哎， 所以就是我觉得像这一类的游戏呢，它的故事性，驱使你去打这些游戏，远比你说你要，你像魔兽哈， 嗯， 肯定大家是想打怪兽的， 嗯， 就说大家是想赢的， 嗯， 想当英雄的， 嗯。 但像这一类游戏呢，其实你是想作为这个角色出现的， 体验生活去。 对对对，当时包括这个什么大富翁之类那一类体验类游戏，其实也都是这样的， 嗯， 只不过这个故事会更完善，尤其是对于很多这个并不是非常喜欢竞技类游戏的朋友来说哈，这一类小的打怪游戏其实是很好玩的。 嗯，没错啊，就是， 嗯， 其实游戏我们说也分很多种嘛，像这个现在我们很多这个游戏啊，不都把它提炼出这个电竞的属性、竞技的属性，把它组织成电竞比赛啊， 嗯， 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游戏产品全都能组织成电竞比赛的，像英雄联盟这就侧重于的是什么呢？包括现在很火的这个王者荣耀啊， 嗯， 侧重的就是几个玩家之间来比拼你操控的技术， 嗯， 比拼谁技术更好。但比如说像最终幻想想啊，这一类的包括仙剑，我们刚刚说的这种 RPG 的游戏呢，就是啊，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操作可以去秀哈，最多也就是不太注意多死几次呗，对吧？ 反正多死几次， 多死几次，你也能过关。对 对 对，就是不管你打得好不好，最终大家为的都是哎，想知道这个主角背后哎，到底他后来发生什么事儿了？他往那儿走又碰见什么人了？ 嗯， 背后这个大 boss 到底是谁啊？这个男主跟女主两个人最后到底在没在一块儿？哎，大家其实想知道的是这个事儿。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跟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剧啊，这个心态是一样的。 嗯， 所以说，啊，这一类的游戏产品改编成电影或者影视作品啊，相对来讲，哎，是难度比较小的，而且呢也是比较科学的。 对，体验不一样嘛，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嗯，没错。再有呢，其实还想说的一点就是，最终幻想它是一个，不管是这个游戏产品还是电影作品，都是来自于日本的。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是2016年哈。 嗯。 这个最终幻想也是这个日本的公司做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系列啊，包括这个系列电影同样是这样的。其实日本我们都知道它的动画产业非常的发达啊，不管是从做游戏还是做这种，因为最终幻想本身它也是一部动画电影哈，不管是做游戏还是做这种动画电影，它有一种先天的优势在哈，所以不管从各个维度上来讲，不管是动画的技术角度啊，包括剧情啊，包括游戏改编的种种的贴合度上来讲的话，哎，是来到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一位，就是最终幻想系列的第15部曲啊，最终幻想15叫做王者之剑，哎，也是建议如果大家哎没听说过或者没有接触过的话，可以先去看一看电影，如果看完电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话，可以哎再入手这个游戏去体验一下，跟着角色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RPG 里边的跟着他们的主人公一起去体验生活，体验他们的人生。 嗯，哎，那今天放出我们的榜单吧。 嗯， 九八二活力榜之那些根据游戏改编的经典电影作品，第5名《极品飞车》。第4名《生化危机》。 三名魔兽。 为了部落战斗，为了荣誉而战，人民一起从不闪躲，面临死亡缠斗，忘记恐惧感受，依然咆哮怒吼，士气是被我煽动，誓死保卫人民，不再沉寂，维持最后正义，都会和平，我与黑暗为敌，拿起武器抗敌，摧毁邪恶诡计，胜利永远站在光明。 第二名，寂静岭。王者之剑。 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放出的榜单哈，是那些由游戏改编而成的经典的电影作品啊，极品飞车、生化危机、魔兽、寂静岭以及最终幻想。哎，希望大家如果这个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电影，玩一玩游戏。 那我们今天的酒吧活力榜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论论， 那我们明天再回来。 明天再见。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